是现在人不懂啊。啊，念经、听教、听一些道理，记住了。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有时候用得上。这不是真正佛法，这是佛法的副作用。能有一点副作用也算是不错了。啊，如果副作用都没找到，对佛经有怀疑、有批评，那可麻烦大了，那你造恶业净土宗的学生，把明心见性这桩大事放在极乐世界去办。啊，现在这一生要办的事情，不是明心见性，也不是得三摩地，就是念佛求生净土，就这么一桩事情，妙极了。啊，成就之殊胜，决定超过八万四千法门。啊，是你想象不到的收获。为什么不干呢？为什么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呢？啊，把你的念头通通去想阿弥陀佛。什么都放下，这个世界现在确实是有麻烦，人心坏了，社会乱了，怎么办？啊，唯有这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像什么梦幻泡影？啊，梦中境界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啊，那么在这些境界里头练什么呢？你真正修的都不是真的，幻想、假象，你就能放下了。这个事情在平常生活当中去练，啊，练什么？练放下，不执着，不要认为这是我的，那是他的，不要去分别人。啊，一场梦，全是假的。啊，什么都不能够具有，万法无常，连身体都没有办法。具有啊，啊，时候到了，这身体不是自己的，这个要看破。 啊，身体既然不生活，还有什么生活？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人心本善。我们要相信啊，为什么我们学不好，就是我们不相信自己是本善。鬼道众生，地狱道众生，他们天天念着造作罪业太多了，没有想到本善。啊，心里头每回忆一次，等于又造作了一次，何必呢？啊，为什么不念佛呢？把这些念头通通回归到念佛上，你不就成就了吗？啊，为什么要不念佛？做鬼了，堕地狱了，啊，还有这样强烈的执着，放不下，这就难了。啊，天天讲经，天天分享，为什么？无非劝大家放下而已啊，放下就是。佛法能不能救你们？难呐！只要你肯放下，啊，一遍听不懂，两遍、三遍、千遍、万遍，一定要听懂。为什么？懂就真放下了。所以放下帮助你听懂，听懂又帮助你放下，这两个要并行。我只听不放下没用处，你停在那个地方，你动弹不得啊！一听听懂多少就放多少啊！不懂的再听啊，天天听，年年听，熏习时间长了，自然全放下了，全放下了就往生极乐世界。道理就在此地啊，许多人来找我啊，要我帮助大家，我用什么方法？我用讲经跟大家分享这个方法啊，这个方法非常有效。学佛要想一生成就，这一部经典够了，不要再找麻烦。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度数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这个四句话非常非常重要。啊，心锁定在一个方向、一个目标，久而久之，它就开悟。啊，守在一个方向、一个目标，这就是定。我把心呢定在这一处，啊，定在西方，定在极乐世界。其他的放下不想了。 啊，让心里面只有这一桩事情，除这一桩事情之外什么都没有，纵然是地狱众生也能很快成佛。啊，这个是诸佛菩萨真实智慧，真实的方便呢。啊，话虽然说的不错，事上依旧回不了头，依旧转不回来。啊，这就是一般所讲业障太重。学了佛之后变成明知故犯，啊，这事就难了。自己晓得这毛病严重怎么办，只有用精进这个方法。啊，精进不懈，啊，绝不退转，勇猛向前，啊，干什么呢？读经，能不能将这个经读三千遍？啊，三千遍。是一个很少的额度啊，三千遍心定不下来，还是有杂念，还是有妄想，我再念三千遍，啊，还没有效果，再念三千遍，肯定三昧出现。啊，三昧什么？定功。你心真的定住了。啊，念经目的是什么？是修定，修念佛三昧。啊，得到三昧之后不要放松，继续努力啊，再念个一两千遍可能就大彻大悟，啊，可能就明心见性。这就是因结得定，因定开慧啊，三无漏学。我们起心动念就一句佛号，这一点重要啊，一定要看穿了，看破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迷了就造业，念念都在造业啊，真正觉悟了，念念在阿弥陀佛。不念阿弥陀佛不行啊。要承认我们是凡夫，不是圣人的。啊，凡夫心中有佛就好了。啊，就有救了。就得度了。 凡夫心中没有佛，麻烦就大了。时间跟空间都是假的，不是人的。心定在一处，时空就不见了。啊，心乱了，心有妄想，心有杂念，你就感觉的好像有空间、时间存在。啊，如果心定在一处，没有了，那你就见到不发实相。那所以佛在大小乘经论常常提醒我们，叫智心一处，无私不办。啊，那今天我们要办的事，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们想亲近阿弥陀佛，只要把心置在一处就圆满了。那心一定要放在阿弥陀佛上，可别放在别处。那放在别处你就错了，放在我们身体都错了。我们天天想着身体健康状况不佳，啊，要找好的大夫，要找的药物，在大乘佛不需要，一直找阿弥陀佛，行不行？行。对一切人事，用真实心来对待。啊，没有丝毫虚假，虚情假意是造轮回业，不能脱离轮回。我不用虚情假意了，我把这个断掉了。啊，在社会上一般人说，你用真实心对人呢，人家欺骗你，你会吃亏，你会上当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欢喜吃亏，欢喜上当，吃亏上当消业障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吃尽亏上尽当，业障都消了了。啊，来生到极乐世界去。极乐世界一切都是真实的，你说便宜可占大了。现在这个世间再大的亏都是小亏啊，这些微不足道的亏，往生极乐有把握。那你要问我用什么方法最好，我知道，但是你不相信。那佛法里面第一法就是诚心诚意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个法子妙绝了。怎么念？啊，起心动念的时候， 不问这个念头是善是恶，不要问这些，只要念头一起，立刻警觉到阿弥陀佛，不要让念头啊相续啊，把它换成阿弥陀佛。恶念归阿弥陀佛，善念也归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清净平等觉啊，这个经上说的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念清净平等觉啊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防止我们被污染，那我们不被外面环境污染，这个法子妙绝了，人人都会念，男女老少，一切时一切处通通可以念。啊，有不相信有反对的声音，我们可以默念不出声，效果完全相同。不单释迦如来所说一切法最后归这一句佛号，世尊告诉我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说法，末后一招统统皆归在阿弥陀佛。多殊胜啊，多么不可思议 啊我们怎么可以疏忽呢？啊，希望我们常常念这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功夫不得力的时候，也会常常忘掉。常常忘掉不怕，想起来赶紧记着。把念佛呢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桩大事来办，我要解决我的问题，我要脱离六道轮回，我要脱离十八界，那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信愿持名，你决定得生。啊，往生的人很多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功夫啊，古人跟现在没两样啊。正修行的时候，现在比古人好修。现在成就决定超过古人。啊，你看现在的时候，这眼见色，古人见不到。啊，现在的欲爱铺露在你前面，古人隐藏啊，遮蔽不给你看了，实际听到叫你看了，看怎么样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是什么学佛 啊，真正到不起心不动念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啊，所以会修啊，境界没有关系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通通好修，没有障碍。啊，障碍都是自己受引诱，没有办法抵不住，又起心动念，又分别执着，又胡思乱想。老祖宗说了一句话了：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”问题与外头不相干了。啊，什么时候你能把境界看破？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。啊，你把它看穿了，你把它看破了，它全是虚妄，全是假的。啊，真正明了啊，现在修行比古人修行好啊，环境好啊。经得起考验啊，经得起折磨。古人哪有这好环境啊？啊，顺境逆境，善言恶言，通通都在考你。众生真有恩呐！啊，时时刻刻在磨练我们。这个一般人只有人情债主啊，他不知道恩德了。啊，人情债主来磨练，看看你还会不会起心，会不会动念，会不会分别执着。没有这些人来磨练，你怎么知道你心清净、心平等？你怎么会知道？啊，所以顺境磨练我，善缘磨练我，看我起不起贪念。啊，会不会动这个念头？啊，逆境磨练我，恶缘磨练我，看我会不会起嗔恨心。啊，会不会有怨恨？通通是磨练了，没有一样不是磨练。我的这一句话了，了不起啊！啊，一切要从真诚心中做啊，不要怕吃亏，不要怕上当啊，吃亏上当小事，放弃真诚心那是大事，那真叫错了。真诚心的可贵也，真诚心的不可思议。啊，人为什么不敢用真心？就是怕，害怕，怕被人骗了，怕被人欺负。啊，无非是这个原因。啊，别人用虚情假意对我，我用真诚心对他，那我傻了。啊，其实不用真诚心的人才傻了，用真诚心对了， 你去问佛菩萨就知道，佛菩萨是你，你对了。念力可以疗病，自己有毛病的话，自己可以治疗，用清净心。心清净，我们的身自然就清净了。为什么叫境随心转？就是外面的环境，身体也是环境，都是随着念头在转。念头不清净，身体就受染，身不清净，身不清净才会感染疾病。身心都清净了，疾病就没有了。细菌虽有啊，你不会感染。细菌生存也要它的环境，心地清净善良，这个环境当中细菌不能生存。不能用妄心，虚情假意不可以啊，对别人伤害小，对自己伤害太大了，不值得。那虚情假意对别人，如果别人是个修行人，不放在心上，对他们丝毫都没妨碍。那用尽了心机没用，回过头来百分之百的害自己了，这就大错特错了啊！可是这个世界干错事情人太多了，你所看到的都干错了，所以你也习惯了。那大家都用，我也这么说嘛，你不知不觉走错路了啊。那么佛有个标准啊，最高的标准是净业三福的指导啊，大乘要平等心啊，要真心，真心里头不夹杂妄念，这是大乘啊，夹杂妄念小乘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，你才敢放下了，不怕了啊！生怕吃亏，生怕上当，这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啊，中国古人常说量大佛大了，念于也有所谓啊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世间法，在佛法里面，防人没有必要啊，他把我害死了，我感谢他，我提早往生了。 啊，他不是害我死，是送我往生。啊，我还得感谢他。啊，那他造的那个业，其实他有他的因果。啊，他有他的报应，人如不相干。出世法里面最殊胜、最方便，一切众生有把握的无过于净土法门啊。那么净土法门在出世法里头就成为第一圣地，我们可以做到的。别的法门也行呢，要断烦恼啊，要消业障啊，烦恼业障消不掉，你没份呢。啊，这个法门，只要你把烦恼业障控制住了，有你断，但是有能力把它控住，叫它不要发作。啊，贪嗔痴慢疑没断，用什么来对付呢？用一句佛号啊，想发脾气，发脾气才起来的时候，马上就想到阿弥陀佛，把发着脾气压下去。这叫会念佛，念佛真解决问题了。啊，贪心起来了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善不善的念头是第一个，第二念呢就是阿弥陀佛。这叫念佛人。会念佛这个重要啊，我们善恶业多少啊，天天在闹啊！啊，自己一定要清楚，是善念多，是恶念多。讲话是好话多，还是妄语多、两舌多？自己要清楚。啊，行为是利益众生的多，还是利益自己的？啊，常常去反省，常常改过，才真正能够把恶因恶缘放下。啊，正因正缘提起来，那话说的容易，做起来就很难。没有毅力的人，没有高度警觉心的人，很不容易。啊，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，我觉得说的非常好：一切法要从真舍心中出。这个话是绝的。啊。对人对事对物用真实，人生苦短，为什么虚伪？为什么作假呢？人生太短了啊！恶念恶行不值得， 啊，没有遇到佛法，那另当别论。遇到佛法，遇到经宗，这是你在六道里头啊，得了头奖啊！你怎么会有这么好运呢？啊，遇到这个缘分，就是说。这个缘分可以帮助你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，就在你一生当中。所以真正有认识的人，真正明了人，他全心全力来干哪 啊真的像前面讲啊，放下外人，一心专念啊，有生命都不要了，不愿意在世间多受苦啊！成就一个。善业一定是过去生中的善根，这一生当中的善缘，你的善业才能建立啊。那我们现在晓得，现在这个社会行善啊，难在哪里呢？作恶的人太多了，不善的人太多了。啊，会让这个行善的人啊灰心呢，会让这些行善的人呢腿短呢，这是我们自己见到的。啊，我们在一起同学。啊，就以我们台中精修班啊，李老师教的我们这二十多个人，几个人成就都退转了能够一生坚持不退转的很少啊。所以无论做什么好事，培养的人才，将来他背叛你啊，他退转走邪道，你都要心里知道正常现象啊，不足以为怪啊，不要去责备这个人，也不要去批评这个人，他做的正常。他要真正能不退，那是再来人，那是佛菩萨来救世。他不是佛菩萨，他是凡夫。凡夫哪有不退转的道理？哪有不变心的道理？那古时候人能够不退转、不变心，从小教出来的，社会环境好。啊，社会上做不善的事情很少很少啊，他能维持得住啊，现在没有了啊，我们自己保自己都保不住啊，这真的要不是天天读经，天天跟同学们来做分享，保不住啊！三个月不讲经，不读经，就下流了。 我这一生能保持到这个样，天天讲经，每一天不中断，就靠这个。啊，这个东西靠得住。啊，年年帮我们向上提升，年年有进步，信心会增长，念心会坚固。啊，不是真干，难，真难。啊，所以退转的，正常的。啊，这也就是舍命。啊，李老师所说的，我们念佛人。跟着他学的10000个人当中，真正能往生只有3-5个，60年前说的，60年后的今天大概只有1-2个，啊，10000人只有1-2个往生的。什么人？坚定不退转的人往生。啊，很简单的解释这句话，他为什么能退转了吧？放不下嘛，啊，还搞名闻利养，啊，还贪念着五欲六尘，不肯放下，啊，所以。能不能成就，不要问别人，完全问自己。别人怎么会知道啊？只有自己心里有数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所以真想往生，就得真干，不能干假的。啊，干假的是决定靠不住。啊，那善本，诸善万行之功德，这就是十善业道。啊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名号集聚万德。明朝万德，故称德本。修十善六度不容易啊！念这句阿弥陀佛容易啊！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功德超过修十善，比十善还殊胜，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念3年阿弥陀佛，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修十善，修上30年，未必能往生。不一样。就像印祖说的，你有10分沉浸，你体会到10分；你有1/2恭敬呢，你体会到100分；你到有1/1000恭敬呢，你就能体会到1/1000。恭敬心绝对不是说我要起就起，要生就生，不行。你有业障，你恭敬心生不起来。 谁不想生恭敬心？谁都想啊，他就生不起来呀。啊，可是这个东西要练，要知道诚信心是真心。人入佛境界，能证菩萨果位啊，从哪里修呢？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修，穿衣吃饭里面去修。修什么呢？修不着想，修不动心。啊，在一切境缘当中去修，缘起贪嗔痴欲住相，你能把这个放下，不贪了，没有贪心。没有愚痴，没有傲慢，没有怀疑啊，没有任何欲望，唯一跟一个欲望就成佛，往生极乐世界成佛，对这个世界什么欲望都没有。这是用真心，不是用妄心啊。对外面境界，外面境界你不能叫他没有，众生跟我们有共业啊，共业所感，对外面境界不执着。我们俗话说，决定不能把外面境界放在心上，那就错了。要真正明了，外面所有的境界相统统是虚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你知道一切境界是虚妄，就不会放在心上，不会放在心上，你的心才会清净平等啊。放在心上就被染污了，我们的真心就现不出来。真功夫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练的，在你工作里头去练，不管你是干哪一行，你在这一行里头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天天要接触的人事物啊，对人对事对物都不起贪嗔痴慢疑，都不把它放在心上，事情做得圆圆满满啊，做得非常好，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叫真念佛人，这是真正弥陀弟子啊。如果还把外面拉里拉杂东西都放在心上啊，这不是弥陀弟子，这个跟阿弥陀佛距离很远很远啊，临命终时恐怕不能往生啊。为什么？业力牵着你走啊，功夫在平时啊。平时不练来不及啊，所以读经非常重要，不能读经听经啊。为什么呢？读经听经都在劝自己，不是劝别人，是在劝自己，劝自己看破，劝自己放下。 啊，这就是诸佛祖师对我们的恩德啊！佛不辞辛苦，说法49年，祖师大德们学习这些经典，把他们修学的心得写成注解，写成论文，流传给后世，给我们做参考。这是真正的恩德了。啊，不但是祖师的话，我们可以看，别放在心上。释迦牟尼佛说的话，也别放在心上。佛自己说的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那个法就是指的金刚经，佛所说的一切法放在心上啊，你就被染污了，被法尘染污了。一根对的是法尘啊，你被法尘染污了，你心不清净呢？你不放在心上，清净，心清净，也就是听过了，别去想它，听懂了就开悟了，没听懂，不要去问它，再听，一遍一遍听，听上个千遍万遍，豁然懂了，佛法妙妙在这里啊，所以你得有耐心呢，没有耐心不能成就。有能力读的天天读，没有能力读的听讲，一样的天天听。因为为什么帮助你修定？你要去研究他讲的什么意思，那你所得到的是佛学常识，是佛教的知识，不是智慧，智慧开悟才有，没有开悟没有。千万不要搞错了，把知识当作智慧，智慧跟知识搞不清楚，这种人很多。但是你要晓得它的源头，你完全明白了，智慧从界定来的，它有定有界，知识不从界定来的，从读书来的，从听讲来的，自己并没有定，自己心里的妄念一大堆。读的经读多了，看注解看多了，也会讲了。那知识不是智慧。与了生死不相干。换一句话说，死了以后，你还是受业力牵引，去轮回去了。你自己做不了主宰。如果你有定有慧，你自己能做主宰。你也可以自己选择诸佛刹土去往生。有戒的人没有定慧，因为他有福报。这些人呢，多半升天。次一等的，他又到人道来了。这是事实真相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 啊，学佛的人真的最低限度，生从哪里来，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没有畏惧，没有痛苦，啊，走得自在。